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收录在1999年齐秦的同名专辑当中，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来自于已故的董荣俊，所以这首歌呢也有了纪念的意味，它被齐秦非常完美的演绎，也成为了齐秦的一首经典代表之作。 这样的夜里依然清醒，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，雨中的你不 说清楚，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 情有几分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。 热热乎乎。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是王杰1993年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心醉》，它是由陈大力来作词，徐嘉良作曲，收录在王杰的专辑《路》当中。上半时段最后呢，就把这首歌送给您，也希望您能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FM 九八六。 想自己喝一杯，让风陪我醉，忘记所有是是非非。曾经有谁为我醉，为我憔悴，梦醒终难追，你却不会。有谁让我

藏却在生长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《白月光》是张信哲2004年发行的专辑《下一个永远》当中的一首被大家熟悉和喜爱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在2004年4月份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的年度金曲奖。也确实是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，虽然平平淡淡，但是总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的感觉，让人流连忘返，非常细腻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是一首爱情歌曲，它叫做《相见恨晚》，来自歌手彭佳慧，一起来听。 伤痕累累，我也不管。

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我也可以付出一切，也不会可惜。 23点整 FM 986